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的塔斯社、莫斯科共青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和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的网站、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环球网、日本共同通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阿根廷的号角报和国民报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朝鲜人民军第525部队直属特殊作战大队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龙月山肥皂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